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。各位亲，当你工作累的时候呢，你就想想工作哪有轻松的，其实大家上班都一样累，不同的是大家挣的都比你多。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晚的夜。想分享更多的快乐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，我是李科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。中科院半导体所副所长祝宁华表示，我国在光电子高端芯片研制上已具备基本条件，某些关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。根据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，雄安新区实施积分落户和居住证制度，建立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。近日，车轮召开了车轮 7.0 为你而变产品升级发布会暨开放平台启动仪式，宣布车轮茶违章正式对外更名为车轮，车轮全新升级为一站式车生活交易服务平台。经中国民航局批准，京东成为首个无人机物流配送的国家级试点企业，并在西安、宿迁分别落地了全球首个无人配送站。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消息，2018年世界杯将于6月14号到7月15号在俄罗斯举办，期间俄罗斯将实施免签政策，中国游客可凭球票或获取球票的证明免办签证。近日，西班牙警方在西班牙东北部赫罗纳市查获8吨假奶粉，其中大多被标注运往中国。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资讯。国际当代陶艺作品展今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，展览汇聚了83件中外陶艺精品，展现东西方艺术家对陶艺的不同理解和体验。第9届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表彰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，中国第5代电影人集体获得年度特别表彰。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放慢生活的脚步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音乐穿越时空，经典永不褪色，经典九六九，越来越来越动听。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，大家开心天天要亲近。 左右要运动，快乐悲伤我都能吸收，偶尔变啰嗦是因为感动，忍不住想到处跟别人说，你是多么与众不同。有个情人不错，脸刷来的能被尊重，的事全直接跳过、yeah、常常很冲动跟你要承诺，是因为不安全感在挑拨，你要记得帮我解惑。要相爱就赶快，快乐我藏不起来，该不该坏不让给别人去猜，要相爱就赶快，快乐它停不下来，我依赖也期待，这辈子都那么精彩。 的情人不错，我耍赖都能被纵容，麻烦的事全直接跳过、yeah. 常常很冲动跟你要承诺，是因为不安全感在挑拨，你要记得帮我解惑。要相爱就赶快，快乐我藏不起来，该不该坏不坏让给别人去猜。要相爱就赶快，快乐它停不下来，若依赖也期待这辈子都那么精彩。要相爱 白粥小菜是很多人早餐最爱的搭配，早上喝一碗白粥再惬意不过了，再配点小菜一定会让你舒服一整天。那你认为白粥搭什么小菜最好吃呢？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。想要了解更多信息，欢迎加入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。继续来听到 Beyond 乐队《曾是拥有》。 只感到呆坐强忍泪流，从不懂收起心里的真，此刻我还是强装自然，曾经夜沉醉一切多么的美好，无奈我再惭愧这一切多么的美好。

试着努力向你奔跑，啊，再送到你去一台别人玩吧。其实开不了口让他知道，我与贫困的护着你也都迷上你对 周董周杰伦的一首《开不了口》，出自他当年发行的专辑《范特西》当中。余春娇和张志明的故事终于在去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在这三部系列电影当中，除了两人崎岖的爱情故事以外，一首首电影歌曲更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下面这首歌就出自于最后一部电影《春娇救志明》，饰演余春娇的杨千嬅和饰演张志明的余文乐共同演绎的《当我想起你》。 曾在那次远远的以前，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见，曾话过那天起你属我永不变。过去的经已不会再出现，远去的一切只会更加遥远。心中始终感动，能共你爱过，暖暖的令我自豪。曾在我心如此深深爱恋中，遗下忆记在脑中，从当天起，永都。当我想起你，仍像昨天一般深爱你。 想

快乐的不自然。离开海底的天丹，也就懂得了心酸。害怕浪花午后的狂欢，空气忽然变得敏感。其实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和你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山，我是自然界最古老的圣殿，我的冰川河流为你们提供维持生命的水，我的森林，你们的树木为你们提供新鲜的空气，我清晰地看到你们对这个地球的所作所为。曾经你们来到我的森林，只为享受身心的宁静，攀登到我的顶峰，只为获得心灵的启迪。如今你们一味地从我这里获取利益，看看吧，你们趁一切还有可能。要知道有一件事我看得非常的清楚，那就是你们正在靠近悬崖的边缘，而悬崖的下面乱石密布。 Yeah, I got something to say. Check this out. 爱情超越任何颜色，没有规则，不标价的，我记得独特的光色就叫做快乐。爱情超越任何原则，这个他们会有几个，我记得唯一的要求就叫做快乐。 你也买不了真心，而我不够有心，要再不敢相信，我只有好个性。 暂时逃不了欢情，坏那些会对我来说的旅行。好女人只爱吃软不吃硬， 爱是一家悲剧，爱是有去有留，我选择 脑筋，我说到明明不对，一心太过紧，爱你是幸运。 你头脑别太僵硬，睁大你的眼睛，你的丘比特已经偷偷偷了我的心。 爱是那你背景，爱是爱的假象，我相信我很可以恢复。 understand what you want, what you need, anything I can, man. All I'm trying to do is in your search for a man. Air ones on my feet and frozen from my feet up. Taking you with me on my way up to the top, and you know it don't stop. You're a good girl, ain't impressed by all of that. All you really want to know is when my heart is there with you. I can tell you love her inside. 真正的努力不是比谁花的时间更多，谁把自己虐得更惨。其实清晰的目标比盲目的努力更重要，深入的思考比低水平的重复更重要。反思和调整努力方式，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，才会事半功倍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李珂，让我们一起努力。 时候有过你的身边，望着你，已经忘了吗？从那次水草相见之后，一直是我和你相偎，我们仰起头看那金色的太阳，你看还有像清香的气息，我们要歌唱，歌声划过天空，我们要相伴，像人们多么美，看着我嘴唇轻轻蠕动，微笑留在你的嘴边，让我们点头轻轻示意，忘忧。轻的太阳的升起和落下，忘忧忧，看你